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前两天呢，小何跟他爸爸老何说了，说爸，以后啊，我见天的给您唱歌，用我的歌声给您带来欢乐，怎么样？没等老何说话呢，小何又接着说了，哎，爸，我一直想啊，在这个镜子上贴上一位音乐人的画像，我激励一下自己，您说贴谁的好呢？啊？老何说了，贴谁的好啊？贴贝多芬吧。哎，为什么呀？因为贝多芬听不见，心情还能好点。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看来这个小何的歌声啊是不老的好听的。住在爱家小区的欢欢报名参加了学校的作文比赛，作文的题目呢是孝顺父母。为了写好这篇作文呢，他决定让爸爸妈妈一块儿帮他出出主意。 宝贝儿，先说说你的想法，好让我们来指导指导该怎么帮你啊。 我想把这篇文章的主角围绕着我来写。您看我都这么大了，既能孝顺父母，也到了有心事的年龄了。 心事？你这么大的孩子能有什么心事啊？ 怎么没有了？咱们呀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我也不瞒您了。其实我想的也都是些小事儿，像全球气候变暖对南极有多大的影响，欧洲各国今年的财政预算是不是又有缺口了。 什么？欧洲各国的事儿也用得着你操心呢？人家有自己的总统啊，对不对？懂吗你？ 要我说，这篇文章的主角可不能是你。你这个孩子可没少气我，不听大人话，这是孝顺孩子该做的吗？我告诉你啊，在家里这孩子就得听父母的话，尤其是爸爸的话，因为啊，爸爸知道的永远比孩子多。 不见得吧？那我问您，您说这电灯是谁发明的呢？ 这还不知道，爱迪生啊。 那爱迪生的爸爸为什么没有发明电灯呢？ 我觉得这其实和孝顺没多少关系，完全属于小何在智慧上输给了儿子。在家里啊，家长教育孩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不过我却知道有一位家长正好反过来了，是晚辈教育长辈。您可别说他们不孝啊，其实这也是出于对于老人的良苦用心。下边呢，咱们一块来听听严顺开、张凯丽、李丁等表演的小品《爱父如爱子》。 知道这俩人是谁吗？一个是我爸，一个是我姐。我姐啊是当教师的，这时间一长，她就养成了爱教育人的习惯，教育起人来呀可厉害了。这不，今天早上我爸犯错误了，我姐啊正在训他，八成又得让他写检查，写不好不让睡觉，写不深刻还得重写。哎呦，我这么跟你们说吧，我姐训起我爸来呀，就跟训儿子似的。这你还不信？自己看。 知道自己错了吗？ 知道了。 知道，每次都说知道，可是一扭脸就忘。你说你今天错哪儿了？ 爬高了。 爬高？你爬那么高干什么？ 上面有个虫子。 你不打它不行吗？那要摔下来怎么办？ 哎呦， 你看你还有情绪。 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可怜的爸爸，我的爸爸。 干嘛干嘛干嘛呢？我每次一批评爸爸你就唱歌，而且还单唱这首歌，你什么意思啊？爸要出点事你就没责任。 爸， 哎， 我上班去了啊。 哎，路上小心点。 哦、 啊。 哎呦，我也到点了。行了，爸，今天的课呀，咱们就先上到这儿了。 哎，怎么上课？ 今天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吧。 那闺女，你说我今天这个检查 不写了？ 好，不写检查。好， 爸，哎，爸，以后啊，再别爬高了、啊。 不爬了，不爬了，不爬了。 我走了。 哎，吃早点再走啊。 来不及了，爸，待会儿买条鱼回来。 干嘛买鱼啊？ 您不是最爱吃我做的糖醋鱼吗？ 行，我买条大的。哎，哦，对了，闺女啊。有个事儿跟你请示一下 啊， 他们呢约我去钓鱼去。 钓鱼好，既陶冶情操又锻炼身体的，这个事儿好，可以去。 行， 上哪儿钓啊？ 上老虎沟。 老虎沟不行吧？人家说那儿特危险，前两天有老头在那儿钓鱼，不小心都掉到河里去了。 哟，那我不去。 对，不去，听话啊。 哎， 爸， 哎， 千万别去啊。 不去。 哎，好乖！ 不写检查了。 老乡，老乡，老乡，走了，走了。今儿天好，准能钓大鱼。 我不去了。 为什么？ 我闺女不让我去。 怎么了？ 她怕我掉在河里。 哎呀，她怕你不怕不就结了？ 我也怕。 怕什么？落了，走。 你会游泳？ 你会游泳？告诉你，哎。我年轻的时候，全市的游泳冠军。扑腾腾，扑腾腾，扑腾腾。 这也能得冠军？啊， 当然了。 嗯、 我得着这奖状，挂的满屋子都是，海了去了、哎。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 我去那干什么？好汉不提当年勇。嗨，也别说，你就是尖叫的河里头，看见我这小手了没有？我这一抓就给你抓上了，你就是掉在海里头，我一个猛子下去也能把你拖上来。走， 不去。 啊，我知道了，你是怕钓不上鱼了，你先寒碜。没关系，哥们儿，我钓下来分你一半。嗨，走吧。 哎，我老实跟你说，我闺女不让我跟你一块玩。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闺女不让你跟我一块玩，让我跟你一块玩啊！ 哎哎哎，老李，哎， 这老李叔又把我爸给拽走了。上次老李叔也是这样的，说是要带我爸去游长城。嘿，那游长城好啊，那你们就去吧。可后来这老李叔自己回来了，他说把我爸给丢了。哎呦！把我跟吴姐急的，我们赶紧去找。等我们到了长城啊，都半夜了。嘿，那我爸倒真老实，还坐那儿等呢，说是跟老李叔约好的，不见不散。哎呦，这今天指不定那老李叔啊，又把我爸给丢哪儿了呢？ 啊，姐， 哎，回来，爸，爸，那你怎么了？ 掉到河里了。 爸，你怎么会掉河里了？ 这不我钓鱼去了。 姐让去了？ 姐不让我去。 姐不让你去你就敢？ 可老李一让我去，我说我不去，要掉在河里了。他说你怕什么？我是游泳冠军，你就是掉在河里边，我小手一抓把你抓上了。可是我真掉在河里边， 那他呢？ 他扭头跑了。 这李叔怎么说爸，那你怎么就真给掉河里了？ 我一到那鱼就上钩了，我高兴，我赶紧拉鱼往下扯，我一拉他一扯，一拉最后我扯不过他，我就让他妈下去了。 那鱼呢？ 鱼在这儿呢。 啊，这么点小鱼儿？ 哎呦，你别看鱼小，在河里面劲儿可大着呢。 那后来你怎么上来的？ 起先我紧张，后来我硬着往上一站，那河水才到这儿。 你赶紧进去洗个澡。 啊， 舅父，当心别感冒了啊！你说这怕出事儿，怕出事儿，我爸就偏偏出了事儿。糟了，这我姐回来让我姐知道，那我爸又得洗。 丽丽、啊， 爸呢？爸在里屋呢。 啊，给爸， 给爸。爸， 哎， 爸， 哎呀，真舒服。 喏， 哎呀呀，你姐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那河里的水真凉啊。嗯， 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去钓河里的事儿。 干嘛呀？ 让我姐知道了，你又得写检查。你写不好不让你睡觉，你写不深刻重写。你别这么紧张啊！ 娘，我心里有事儿。 你别傻着，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他就没事了。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没事了吧？ 还有事儿吗？ 反正你无论如何不能跟姐说。 他要是问呢？ 问也不能说实话。 那么撒谎，好孩子不能撒谎。 不叫撒谎， 那叫什么？ 那叫蒙 蒙。 哎，蒙过去就没事了。 行，那咱们就蒙。 哎呦，爸，哎呀，又忘了，这个要饭后吃。来，先吃饭。 哦，吃饭， 吃饭。 哎呦，饭还没做呢。 还没做，爸，您一天在家干嘛来着呀？ 没干嘛，就洗了俩澡。 洗俩。 哦，不不，这。这第一澡水太凉了，没洗干净。第二澡洗得很舒服。 啊、哦，没事吧，爸？ 没事。 那我去做鱼，鱼呢？ 鱼也，对，做糖醋鱼。 这么小？ 哎呀，大的钓不着啊！啊不，大的人家没钓着，所以我也没买着。 爸，到底怎么回事？ 哎，这怎么回事？ 您可从来都不会撒谎。 从来不撒谎，最多就是梦。 老赵，你没事吧？你喝水了没有？哎呦，啊，行了行了，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啊。行了，你把你钓的鱼分给我一半吧。 你还想要鱼？我钓的河里鱼上哪儿去了？ 我上哪儿去了？我上河那边找会游泳的人救你。我上哪儿去了？ 你不是游泳冠军吗？ 我这是蒙你的，你怎么就信了你？你赶紧把钱给我！ 别蒙一半，我全给你。 啊！你又蒙我！人家说了，你是抱着鱼回来的，挣钱鱼，你用得着抱吗？ 李叔， 我不能走， 我一条鱼。检查， 知道 我 检查。 老李叔，老李叔，老李叔， 我一条鱼没。 这样，您先回去，待会儿我把鱼给您送到家里去，您看成吗？ 那好吧，你看你女儿多懂事儿，看以后我再不跟你一块玩了。我什么人呢？ 谁跟你一块玩啊？金吹牛。说是你游泳冠军，你就是掉在海里边，我一个猛子。 没想到啊，你还学会蒙了，还蒙我。爸，你可太让人伤心了。 哎呀，闺女，闺女，你怎么了，闺女？ 爸，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呀？看来您今天是一定得写检查。写不好不许睡觉，写不深刻重写。 爸，听姐的话。 还有你，知情不报还帮着隐瞒，你也得先检查。 是， 爸，爸，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你看，妈去世的早，为了照顾好您，我翻了多少书，查了多少资料啊！对了，有本书上说了，对待6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小学生一样。对待70岁、8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幼儿园里的孩子一样；对待90岁以上的老人，要像对待刚出生的婴�儿一样；对待100岁以上的老人。 行，闺女，看样子你爸活不到100岁。 爸，你看您这说的什么呀，爸？我们都希望您活到100岁。我们希望您活过100岁。对了，爸， 啊， 他活过120岁零237天。 干嘛120岁237天？ 那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哟， 那好啊，我尽量努力。 爸，咱多高兴，我请客，我得过一段。 对对对，赶紧吃走。 我不去，我不去，我得在家写检查。爸。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轻松乐无边。在小何家家的一番说教之后啊，欢欢决定作文就写他的父母是多么孝顺长辈了。在列出作文的提纲以前呢，家家想先和欢欢说说孝的含义。 儿子，你能说出一个带孝字的成语吗？ 带孝的成语啊，带孝的成语有了，披麻戴孝。 真没想到你能想到这个成语，孝子贤孙这个成语你怎么就没想到呢？这样吧，妈妈给你说件事儿，听了之后能让你在写作的时候更好的从两个方面来说，如果能用进去呢，这样也能给文章添彩。 那您说吧。 在妈妈的单位啊，有一楚阿姨，这位阿姨呢从小就溺爱她的孩子，现在她儿子也上大学了，周末的时候才回来，每次回来都能听见她的抱怨。上个周末吃饭的时候，她儿子就说了，妈，咱家东西都太落后了，这一点儿在餐具上就能看得出来。 餐具怎么了？ 他说，您看呀，对门的高叔叔，人家吃饭用的是金属刀叉，看着多洋气啊，我们用的是两根竹筷子，你们怎么能让我用这东西吃饭呢？ 这么说话也太过分了。 这时候你楚阿姨说了，哦，原来是这样啊，你去用火筷子吃饭吧，那是金属的。 这孝敬父母啊，是咱们国家的传统美德，可就是有极个别的人不孝顺，甚至连父亲的洗澡钱都不愿意给。下边一块来听听马红信、张奎清合说的相声《父与子》。 有这么一句话，我问问您， 哪句话呀？ 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这话好懂啊。 怎么？ 就是说自己呀，有了小孩就知道父母的恩情了。 哦，非得自己有了孩子才知道父母的恩情， 那就深刻了。 哦，这一辈子要不结婚就打爹骂娘， 那是哪有这事儿啊？ 所以说这句话不确切， 是吗？ 哎，应该说不养儿也知父母恩。 哦，这就对了。 哎，中国是礼义之邦嘛。 哎， 啊，孝字当先呢。 哎， 可是现在有的个别年轻人啊，就不懂得孝道了。 哦， 哎。上学也不好好上，考不上大学在家待业， 待业 家大人养着吧， 养着吧， 在家里乐吃乐打， 是吗？ 一天找家里要八回钱， 哼， 要钱没关系，你看跟他家大人的态度 啊， 一张嘴，棒，棒， 我说吧，这是叫谁呢？ 叫他爸爸， 叫他爸爸就这模样 啊， 这我还来不了这个。 这还是好的，在家里还叫声爸 啊， 这要在外边啊 啊， 我们老头儿， 哎， 我们老头儿， 不，你等会儿，这老头儿多了 啊， 满马路都是老头儿啊， 没告诉你我们老头儿吗？ 哎，我们老头儿就是爸爸， 爸， 哎，又来了， 哎，爸 啊， 有钱吗？给我来50块， 好，张嘴就是50啊， 怎么了？一张嘴又50块 啊？ 昨儿不给你钱了吗？ 对呀， 妈妈是妈妈，昨儿是昨儿，子儿是子儿个。呵，你怎么学那么扣呢？你，拿钱，给你钱没关系啊。你告诉我你干什么去？ 嗯， 干嘛去？干嘛推头去？哎，推头去不许吗？ 哼， 那个推个头也用不了50块钱呢，在门口那理发所5块钱就行。妈也是妈妈，还5块钱，2块钱还有了，就马路那个嘚儿， 那叫换头。 我这脑袋，咱家脑袋得南京啊， 哦，南京 理发所，南京也用不了50块钱，你懂的吗？这还烫呢， 你看这什么德行， 你看家大人说是说，还得痛痛快快的把钱给他， 疼儿子， 这要反个个 啊， 这个老头要找儿子要钱， 嗯， 他就不这么痛快了。 哎呀，更得痛快了。 能痛快给吗？ 能痛快。 能痛快 啊。 那好，我说老二， 嗯， 老二有零钱吗？给我来五块。 还要五块钱？ 老二，老二，给我来五块。老二，有零钱。你让大伙儿看他痛快吗、 嗯、我是这老二啊， 什么你赶上了吗？ 呵， 您再看这老二， 嗯， 嘛玩意儿嘛玩意儿，好家伙，一张嘴你又五块、嗯、你这可倒好啊，杂货铺的算你零旧啊，你 还有俏皮话， 嗨，你不缺你吃不缺你喝，你要钱干嘛去？ 嗯， 我有用啊，我得洗个澡去，呵呵，又洗澡又洗澡，你怎么老洗澡？我多真洗了，去年十一你不洗一回了吗？ 嚯，头年洗了一个澡， 我身上都刺痒了，我得烫烫，呵，还烫还烫，那么大岁数别熨烫子吧。 说了半天了，到底你给不给吧？ 我能不给吗？好吗？我敢不给吗？就您那嘴往外一扑扑，我就这么一个儿子嘞，他又不孝嘞，又不好嘞，又不对嘞，我活得了吗？完了，拿去吧，都在这儿了。 多少钱？ 还一毛二。 一毛二。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相声小段《父与子》。昨天小何刚一到家，就听老何说了，对门那个小刘啊，给他爸爸带了一大袋子好吃的，说这好儿子啊，多孝顺呢。您猜这小何听完了说什么？爸，我跟小刘发小从小玩的大，他什么样我还不知道吗？啊，我对他太了解了。您知道他为什么今天带来那么多东西给他爸吗？因为那些东西啊，明儿就过期了。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一会儿来欣赏一首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团团圆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总操心就奔个平平安安。

许过的温柔跟我一起打后，雨要飞到海外胸口，相爱融入爱的心头才是自由。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哎呀，我守着你守